啊，一组价格1199带走三瓶。 您别沮丧啊，三十瓶以后也别着急，因为一组的价格1199带走三瓶已经很值了，已经是市场的三三折了。前三十个如果有机会抢到的，那真的是捡漏了，因为是厂家做一次特别活动，相当于一组的钱让你带走两组，吃好了传名，这是第一次来北广做节目才有的这么一次活动优惠力度。 来，把我们这个电话给大家报出来啊，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您记一下，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欢度国庆，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，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，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详情拨打电话400-015-5151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，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，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，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，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佳，李佳你好。 周老师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那么现在大家呢是越来越热衷于吃海参了，尤其是秋冬季节正是进补的季节，所以呢每天一根参呢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家常的一种做法。 是的，每天一根参，特别在秋冬季节，让大家好好的去调养一下身体，因为海参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营养补充，而且大家又非常踏实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脂肪，没有那么多的热量，您无非海参当中什么精氨酸、赖氨酸、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这些东西什么都有，但是呢，它唯独呢脂肪少啊，甚至有人说胆固醇是零啊，这也有测试的，所以呢，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剂，而且在秋冬季节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们人呐。生活呀，生命啊，一定得按照咱们说中国人讲节气，讲时令， 是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到了秋冬季节就开始内敛。为什么运动员说一定要冬天要进行冬训呢？ 当然了， 冬天要累积这个身体当中的能量，是给身体累积能量的时候，都是来年开春夏天。那么今年的夏天，今年的春天，您的成绩好不好，是决定于您冬训的质量，对吧？咱们经常这么说，您明年开春之后身体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，能不能够硬硬朗朗的，其实是在决定于您在这个秋冬季节本身给身体打下的基础是如何的。我们其实应该吃点少而精的东西， 对， 像海参，特别是辽刺参，认准产地，是非常好的营养食品。 没错，俗话说是秋冬进补，来年打虎。 对， 所以秋冬的时候咱们要选择一样呢对自己呢既有营养哈，同时呢咱们还可以接受。你像有一些呢确实是非常有营养，但是咱们很难以接受啊，这想起来就头疼，你说能有什么效果啊？ 对， 所以呢海参在这个时候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得到这个大家的喜欢， 是 因为海参本身原来就是一个食材， 对 啊，你说吃到海参是非常高档的一个啊食材，特别能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啊。 是的， 同时经过研究发现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又特别高，所以呢现在维护自己身体的时候，或者说对自己啊非常有好处 补充营养的时候，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选择了海参啊。那说到海参呢有很多种啊，很多的种类啊， 辽刺 参它既口感非常好，同时营养非常充分，对身体还非常有好处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来自于大连的 正宗的辽刺参产地的海底直接剥的，叫底剥散养嘛，这个词大家都熟了，正儿八经的辽刺参。 对，其实这个海参的养法呢是非常多，那今天刚才你也强调是底剥散养， 海底播撒，然后直接让它自由生长，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，它是自然觅食啊。 是的， 另外呢，像市面上买的一些海参的，可能是盐参呐、可能是糖参呐、等等的哈、但是今天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辽刺参，而且是底播散养。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工艺，今天这个啊，我原来都没吃过，今天我尝了以后真的是不一样， 跟别的口感不一样， 它叫什么？鲜蒸即食海参。 对。 低温鲜蒸即食。以前他们吃海参的，海参这个大家知道，一出来之后就化成水了，就必须马上加工。以前又没那么快的加工技术，往往呢就是拿一个特别咸的一大锅水，把海参下去煮，煮完之后晾干了，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再发，然后是给您做成即食的，还是做成什么样的？现在可是您这么去想之后，当您这个回家吃肉的时候，这个腊肉您还有可能还原成您刚吃出了那个新鲜鲜肉的质感吗？ 哎， 不可能，因为水分没了。 嗯， 所以呢，海参也是如此之道理。为什么以前吃那种干的再发的，就是因为以前我没这个技术。现在的海参直接出水，不用那么高的温度破坏那营养，海参营养太丰富了，对吧？直接用温度稍微低啊、低温的这种技术，然后把它蒸熟，直接再给您密封， 嗯， 抽完了之后放冷库里一冻，您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化，这个时候才有现代的科技都的给您保留了海参里的营养。 对， 所以您吃这样的保留了营养的海参，这吃一根吧，可能顶那普通的那种木乃伊海参， 还真是 得两三根、 啊、而且口感还特别好， 对 啊，这个吃起来的真的是非常的 Q 弹的感觉， 对对对对， 另外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、啊、 是的， 所以选这样的参的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啊。 但这样参贵呀、啊、 还真是，哎，对，你说真是挺贵的，但是今天呢，说句真心话，我们这个产品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， 是的， 因为呢很多大品牌呢是愿意跟我们北广平台合作的、啊、 是的是的， 因为我们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、 哎、 所以影响力啊推广力真的是非常大， 是的， 所以他们的合作呢有的时候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、啊、 是的、 当然这样的好处呢还是落在了我们的消费者身上啊。 当然， 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辽宁啊大连的 对 海参参、啊、 海参参标准产地海参参， 是鲜蒸的即食海参， 嗯， 一大套的是1500克左右啊， 嗯， 1500克左右呢，咱们有50头呢，也就和一头的话得30克左右， 30克左右一包，嗯， 对，那么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撕开以后就可以吃， 是的， 所以呢非常的方便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海参的调味料20克一袋，一共是10袋，这个组合的话呢，如果您订上，您拿到的是一个购物券， 嗯， 这个购物券上呢写的是2980元， 是的， 嗯，但是今天我们实际您花多少钱呢？999， 50袋，平均每一袋基本在30克左右的即食海参袋子， 是的，嗯， 好像还有调味汁哦， 是是啊，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啊， 对啊， 尤其在现在呢市面上海参都涨价了的时候呢， 嗯，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算， 非常实惠，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今天的这个海参呢，是来自于海参核心产区海域的大连啊，可以说是真正的辽刺参，而且呢，它是鲜蒸的。鲜蒸刚才呢，这个李佳你也提到，它是这种低温熟化啊，低温灭菌的，一次性加工而成，而且更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原有的营养结构， 营养， 而且吃起来呢，丝毫不受影响，还特别的 Q 弹， 这比其他的那种反而的更加 Q 弹，更加好吃。 嗯， 一吃完之后，您首先口感就更加喜欢。但是说实话，海参这东西并没有什么味道， 是 主要吃的是营养，这海参给您保留的营养都全面呀。 嗯嗯，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值得大家拥有，无论您自己用哈，每天一根参， 嗯， 或者说呢您送人，因为我看了它这个包装呢也挺上档次的哈， 对， 而且呢这个您送人的话呢，先送人家一个这个提货券， 对， 人家什么时候要了，啪您自己打一电话，新鲜的海参送到家了，您自己也一样啊，没必要说买一大堆东西啊，搁在冰柜里，搁在冰箱里，不用，您什么时候用了打一电话，直接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，所以非常的方便啊。那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500克，这个一大包啊，一大包里边呢有50小袋啊， 嗯， 那么一袋里面是30克左右大小的一根参啊，所以呢一共是50头，就是50根呢，啊， 对，50根， 对，再加上呢这个海参的调味汁啊， 10袋 啊，所以呢这个价格呢您得到提货券2980，但是今天实际价格999元，实际上过日子真的是应该这么做哈， 啊，当然， 好，那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而且呢吃海参的方法也真是非常多啊，你白嘴吃也可以，搁馅儿里边也可以啊，或者说这个 蒸个蛋 啊， 对， 等等的都是凉拌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鲜蒸即食海参哈，那么一共是1500克一大包，那么这包里边呢一共有50小袋啊，每袋是一头海参3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，另外再赠给大家呢海参调味料20克一袋，咱们是10袋，市场价您得到那个提货券是2980，但是您实际呢今天付的款是999，真的性价比非常高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我们的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